在大雪中，在路旁，姑娘们在等晴朗，在路旁，老人们在晒太阳，在路旁，有人没完没了地歌唱，在路旁，一朵鲜花正在开放，在路旁，鸟儿展开它的翅膀，在路旁，欢乐的号角已吹响，在路旁，有人没完没了地歌唱。 最初的地方，只有你才能了解我要的

真爱我，一朵花纹，一只风，你是否真爱我？我一直是问着我，不淡我的愁，我的心 right here waiting for you. Can't you see, baby?

了，天似水我掌舵。 世界的孤寒，带我走回童年的时光。

知道它是座椅潮汐，试着去将它演完。 我想感情不能勉强，不是互相讨好就好，苦苦爱着其实不能怎样。再说他越是在乎，心里想他。 不是我要故意对你好，只是已经付出，我还能怎么样？难道这样的要求也算高？是要我消失面前，痛苦才不来到？不是我要故意对你好，你可曾明白到我为何要这样？难道真情逃不过煎熬？是你不敢要，还是你根本不需要？ 伤心的雨在我心里下个不停，明知不该想你，失去也不可惜，却又如此情不自禁。你的笑是天边的雨，在我眼里总是飘不定，纵然你用假意换走我的真心，还是如此难忘记。反复问自己，为何对你难舍又难续，总是怨自己这样不明不白爱上你。你的泪是伤心的雨啊，让我从此看你看不清，怕你再一次